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86集，群恶巨首下。骷髅很从容地进了酒楼，展昭和白玉堂交换了一个眼色，一跃跟了过去。众人在酒楼对面高升客栈的屋顶上落下，决定先看看里边的情况再说。此时客栈里，玄慧、玄虚、玄远三大高僧坐在一起，面沉似水，特别是玄远眼圈通红地看着棺材里的玄镜。他们身后的几张座位上，玉木石、陆峰、姚子陵以及其他几大门派的代表人都在，也是一个个面色不善。对面坐的是黑帮的一众人，钱月坐在前面，他的表情此时有些尴尬，而他身边坐着拿着蛇头拐杖的蛇云，看表情却是挺轻松的。喝着茶，身后站着的依然是那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黑白两道的掌门人相对而坐，当中是十副棺材，场面触目惊心的。那个骷髅进来后扫视了一眼众人，玄远就要站起来，但一旁玄慧轻轻拽了拽他，示意他冷静。钱月立刻站了起来， 丁前辈，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骷髅怪冷笑了一声，走到蛇老怪的身边坐下，端起茶杯喝茶。 哼，这个秃驴不长眼，自己找死。 听声音可以分辨出是个女人，只是样貌依旧看不清，脸上有头套。闻言，玄远一拍桌子， 混账，丁武，你伤我少林门人，杀人偿命。 是啊，杀人偿命啊，你少林的人也会说杀人偿命。那秃驴和一帮小和尚杀了我幽婆门两个徒弟，所以我杀了他们，替两个徒弟报仇而已，公道。 说完就听他发出了呦呵呦呵的怪异笑声，再配上他那张脸，笑得人毛骨悚然。玄慧还是比较冷静的一个，问一旁的一个少林寺弟子，那小和尚身上还有伤，显然是目击证人。 你说说当时是怎么回事？ 是的，师祖，傍晚的时候我们与静玄师祖刚刚下船，赶路太久有些饿了，所以去酒楼食斋饭。我们刚上楼，在楼梯上遇到几个幽破门的弟子，他们说我们晦气，让我们滚开，不准上楼。我们正要理论几句，他们就突然动手了。师祖用内力将他们震开，可没伤他们性命。这时候他就从楼上下来了。 小和尚说着伸手一指对面的丁悟， 他二话不说就与师祖打了起来，招招致命。楼上还有很多幽破门的弟子也下来了，围攻我们几个，师祖被他打了一掌，摔下楼就断气了。还有几个师兄也被打死了，我们是逃出来的。那两个幽破门的人根本不是我们打死的，混乱之中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是这么回事，我们都看到了才去帮忙的，幽破门最后见人多起来就跑了。 小和尚说完，有几个白道的也出来证明，白道一方都非常不满地看着对面的丁悟。丁悟又捂着嘴笑了笑， 一面之词而已嘛，我也可以说啊。你说说你当时看到什么了？ 丁悟看向身后一个穿着骷髅装的随从，那个穿着骷髅装的似乎也是个女人，嗓音很是怪异，她指了指玄镜大师的尸体。 这个秃驴上楼就调戏我们几个女弟子，我们不从他就大打出手，大开杀戒，将这二人打死。 这帮少林和尚太过嚣张，引起公愤才被打死了。这个和尚功夫不及我们掌门，死了是他活该。 他的话说完，黑道那边好几个帮派的人都怪笑了起来，还起哄说他们也看到了。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身后林业火抱着胳膊。 放屁啊，玄金大师调戏个骷髅，你妈谁那么重口味？ 怎么看？ 嚣张。 显然幽破门罔顾人命又颠倒黑白，还带点嚣张的挑衅，激怒了白道这边的人。姚子玲皱着眉头看了看陆峰，陆峰也不悦，黑道这不是找茬吗？轩辕已经按捺不住怒火了，拍案而起。 丁悟，你欺人太甚，我今日要给我师弟报仇。 说完，大和尚一禅杖挥过去，丁悟等人都一闪身。玄远和尚内力醇厚，这一禅杖带着劲风扫过，对面好几个黑道的小徒弟都飞了出去。丁悟怪笑着就一跃出来迎战，跟玄远打了起来。对面屋顶上，展昭抱着胳膊看白玉堂， 这就已经打起来了呀，今晚能指望和平收场？ 大和尚脾气是冲了点，不过那个丁悟的确气人。 对啊，要是打死的是我的同门，他还敢那么嚣张，绝对往死里打。可问题是，轩辕打得过他吗？ 大和尚不行啊。 对过楼上阴侯等人观战，看了三招也摇头， 大和尚好像处于下风啊。 连你都看出来了， 那女鬼绝对是老骷髅的徒弟，武功起码有老怪的六七成，而且年纪应该也不小了。这少林寺的几个和尚根本没人能打得过的。 目测一下，可能就玉木池能跟他打一打，更别说还有个老蛇头了。 这时陆天寒忽然伸手一指酒楼下边正缓缓行来的一队人马，就见几个穿着灰色长袍的人排成两队，手里都提着形状古怪的人头灯笼，样子煞是诡异。 姐姐，那个灯笼是什么？ 是南瓜故意弄成这样吓唬人的。 公孙赶紧捂住小四子眼睛，小四子相信公孙的话，没那么害怕了，可其他人却知道这绝对是真的。 哎，老爷子，这什么门派？ 阴侯皱着眉头看着队伍最后边一辆用牛拉着的挂着一个银色铃铛的灵车。 那是黑尸老怪，白道要糟糕啊。 黑尸？ 几人听着名字就觉得很厉害，瞧这阵仗跟出殡似的。那边的屋顶上，展昭皱眉，胳膊轻轻一碰白玉堂。 黑尸老怪。 白玉堂皱眉看着那辆灵车停在了酒楼门口，摇了摇头，白道今天不妙啊。萧良趴在屋顶上好奇地看着。 谁坐灵车那么晦气啊？ 死人就不晦气了，黑尸老怪是个活死人。 大和尚好像顶不住了。 白玉堂、展昭和林业火对视了一眼，那意思谁去？可还没等众人动手，玉木池已经出手救了玄远大师。玉木池毕竟是鹤童的高徒，武功造诣极高，跟丁悟打到一起难分难解。这时就听楼下的牛车叮铃铃响了一声，原来是有人挑开了车帘，就见一只灰色干瘪枯枝一样的手伸了出来，一个提着人头灯笼的弟子就来搀扶。从马车里颤颤巍巍走出来了一个老的都不像人了的老头子，那样子就像是鬼怪传说里那种会吃人的千年老妖。小四子搂紧公孙的脖子紧张地看着，公孙拍了拍他， 怕就别看了。 别怕小四子，这黑尸老怪啊没什么能耐，而且啊他最怕阴侯，你不信啊，现在阴侯跟他打一招呼，他立马跪地磕头。 小四子眨了眨眼看阴侯，阴侯也有些哭笑不得。 祸害一千年啊，这群人竟然都活着， 当年白道清剿黑道的时候，竟然都留了活口。 天尊也点头，又指了指酒楼里。 贺老头的徒弟不赖呀。 再看，众人也有些惊讶，玉木池功夫不是一般的好，丁悟已经招架不住了。少林几个和尚彼此对视了一眼，后称可畏呀。屋顶上，萧良一个劲儿蹦跶着给玉木池鼓劲儿。 好样的，揍那个骷髅！ 展昭和白玉堂还有林业火也觉得，貌似不用去帮忙了。只是众人脑袋里刚刚闪过这个念头，忽然就见那个颤颤巍巍、连路都走不稳的黑石老怪，呼一声拔地而起，直冲进了酒楼的二楼。二话不说，抬头对着玉木池就是一掌。玉木池正专心跟丁悟过招，哪里料到有人偷袭，但见他进来，赶紧撤招一让。他躲过了黑石老怪阴险的一招，却无暇再应付丁悟。丁悟瞅准时机，对着玉木池的心口就是一掌，眼看就要拍到，这时一把金刀斜刺里飞来，丁悟只好收了那一掌。金刀绕着他周身转了一圈，回到了不远处姚子陵的手里。玉木池这才逃过一劫，跳出圈外，看了看姚子陵，对他点点头。姚子陵也轻轻点了点头，之后看偷袭的黑石老怪，冷冷开口：“ 卑鄙！现在的江湖后辈都不认识了呀。”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